你唔过政改方案，但入晒你数，要算去你嘅头上啊嘛，咁就所以咪 full time out 啦。不过而家因为佢嗰个骑呢咁三十三个行出去咧，就令到佢呢个票债票上就大打折扣啦，嗰、那个力度大打折扣咁解啫嘛。 但系嗰一刻你有冇谂过，直头系落井下石，不如大家一齐投只赞成票咯？ 咁啊，唔好玩到咁尽， 逆向思考， 真系好逆得滞。 你玩呢啲，你玩到自己啊，大佬啊！ 逆得滞，咁我亦都有啲原则噶。 唔系，但系我听阿何俊仁佢讲咧，佢就话咧，其实都揾过你哋想倾下嘅， 系 起码佢揾民主党， 冇揾我哋。 佢话就聊埋即系工党同埋公民党一齐。 系嗱，佢哋咧就阿仁哥都有后屘同我讲翻，佢就话咧，有啲中间人。就話想揾民主黨，淨係民主黨喎、 啊，係 佢組啦呢個就係， 唔係啊，唔係組啊，佢話就係臨門之前嗰個 揾 到咋嚇， 咁、樣， 咁咧就但係咧就阿劉慧卿同埋阿何俊仁咧就話。我哋民主党自己都见咧，神见噶啦、你叫埋公民党同工党啦，咁、跟住咧就消失咗啦，咁、样嘛。 想重复翻2010年事件咁样， 咁啊唔知道想点啦，就 唔系。但系你点答啊，仁哥咧？你话你唔见啦，你话我唔想倾咁样，定系还是 唔系？仁哥咧咁样，仁哥喺嗰个时候系冇问我嘅， 系、 因为佢其实系同嗰个中间人讲，你去揾埋公民党同埋。工黨啦咁，咁係嗰個中間人冇揾啊嘛，佢唔係叫阿仁哥揾我哋喎， 咁起碼好在即係阿仁哥話事喎，仁哥揸 fit 喎，起碼即係喺花生台捆綁到佢喎， 我諗佢經歷過嗰個教訓之後，佢都唔敢自己單獨走去。 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其實嗱，你如果講到係嗰、個把握方面咧，事實上你見到啊，即係個 WhatsApp 嘅內容啦，係啊，連阿曾玉成咧佢自己都冇把握噶嘛，佢嗰即係第一批嘅 WhatsApp， 咁佢就話你要等佢哋即係要講曬嘢先，仲有九個未講。吓、啊，嗰九个点解唔讲咧？系咪即系留翻个位俾自己去转咧？即系其实佢自己都系唔肯定嘅，所以其实甩碌嚟讲咧，即系唔系话对大局系冇影响。事实上，你甩碌你全部出晒去，佢去表决嗰刻，唔通你自己真系为咗一亿，嗰一亿，然之后投呢个赞成票咩？你冇得投噶嘛？你系唔会成到事噶嘛？唔会通过到噶嘛？系咪？咁所以其实你话即系顺理成章。即係將個責任完全推曬落去，好似阿廖長江咁講啦，喂，以後如果講呢個票債票償咧，啊，即係要盡量要小心啦，唔好俾佢即係產生呢個反效果啦，即係，跟住第二日佢即刻有人咧，即係喺呢個即係呢啲建制派啲選區咧，就掛條 banner 就話，工聯會啊、民建聯啊嗰啲全部出賣選民票債票償，真係咁樣喎、啊。真系咁样、啊，所以其实你话系唔系话民主派里边即系已经系成功捆绑咧？未必，但系见到就系话佢哋全部出晒去。 你有冇信心啊？杰哥，成功捆绑 系， 唔系我从来都唔觉得我系捆绑紧佢哋嘅，即系我觉得咧系。 你有冇悬念？觉得有啲人系会甩碌咧？ 我直到最后一刻都冇喎， 冇啊， 冇，因为咧。你見到咧係北京咧完全唔讓啊嘛，因為後屘我就知啦，即係因為2010年嗰時候我冇參與嗰、那個談判啦。咁但係後來我聽民主黨佢哋講翻俾我聽咧，就話其實你就以為係最後嗰十日發生嗰件事啦，即係話超級區議會啊咁又拍板就得啦。但其實八個月前啊，已經開始有中間人 講價， 梁愛詩。等等咧，係開始喐動噶啦嘛， 或者腦洞嗰啲啦， 係咯。咁佢話今次咧，去到最後嗰十日八日都冇啲咁嘅嘢， 冇乜風聲， 冇啊嘛。咁所以佢哋嘅分析根本都話覺得係唔同2010噶啦。咁、所以我又唔係話真係有咩懸念嘅喎。同埋其實後來咧，你有冇留意阿田二少咧？就出嚟懶醒咁樣，就話：，唉，我哋。梗系要等埋发叔啦，即系点解系即系41-1会变成8咧？你明白我算术啦系嘛？ 明白。 点解会咁咧？因为呢一票好紧要嘅， 佢落票不能少， 佢跌落地攬翻扎沙啦。即系佢系点讲咧？佢想讲俾大家听就话、是：喂，咁如果民主派有四个人真系临尾转过嚟。曾玉成又落埋嚟，咁就係争发叔一票，咁咪好唔掂？佢想咁讲啊嘛。但係呢，佢 你唔信呢样嘢， 梗系唔信啦。最大嘅败笔系咩？知唔知？就系、是、当阿林郑最后发言嘅时候，你有冇留意？佢话